《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八章，魔药课老师第十九集。 就在那边，快看！啊， 哪边啊？ 哎，在那个高个红头发男生旁边。啊， 那个戴眼镜的， 你看见他的脸了吗？ 看见他那道伤疤了吗？ 第二天，哈利走出寝室，这些窃窃私语就一直紧追着他。学生们在教室外边排着长队，个个踮着脚尖，想一睹他的真面目。在走廊里，他们从他身边走过去，又折回来，死死地盯着他看。哈利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因为他要集中注意力寻找去教室的路。霍格沃茨的楼梯总共有142处之多，他们有的又宽又大，有的又窄又小，而且摇摇晃晃。有的每逢星期五就通到不同的地方，有些上到半截，一个台阶会突然消失，你得记住在什么地方应当跳过去。另外，这里还有许多门，如果你不客客气气地请他们打开，或者确切地捅对地方，他们是不会为你开门的。还有些门根本不是真正的门，只是一堵堵貌似是门的坚固的墙壁。想要记住哪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很不容易，因为一切似乎都在不停地移动。肖像上的人也不断地互访，而且哈利可以肯定，连甲胄都会行走。你拿幽灵们也没有办法，常常是当你正要开一扇门时，一个幽灵突然从门后窜出来，吓你一大跳。差点没头的尼克当然乐意为格兰芬多的新生们指路，可如果你上课已经要迟到，偏偏又碰上恶作剧精灵皮皮鬼，那就比碰到上了锁的两道门，外加一道机关重重的楼梯更加难办了。他会把废纸篓扣到你头上，抽掉你脚下的地毯，朝你扔粉笔头，或是偷偷跟在你背后，趁你看不见的时候，抓住你的鼻子，大声尖叫。 揪住你的鼻子喽！ 如果还有什么比皮皮鬼更糟糕的，那就要数管理员阿格斯·费尔奇了。开学的第一天早上，罗恩和哈利就跟费尔奇之间产生了芥蒂。费尔奇发现他们硬要闯一道门，而那道门正好是通往四楼禁区走廊的入口。费尔奇不相信他们是迷了路，认为他们故意要闯，便威胁着要把他们锁进地牢。幸亏奇洛教授刚好经过这里，帮他们解了围。费尔奇养了一只猫，名叫洛丽斯夫人。这只骨瘦如柴、毛色暗灰的活物，长着像费尔奇那样灯泡似的骨眼睛。它经常独自在走廊里巡逻。如果谁当它的面犯规，即使一个脚趾尖出现，它也会飞快地跑去找费尔奇。两分钟后，费尔奇就会吭哧吭哧、连续带喘地跑过来。费尔奇比谁都清楚校园里的秘密通道，也许维斯莱家的孪生兄弟除外，而且会像幽灵一样冷不丁窜出来。同学们对他恨之入骨，许多人都恨不得照他的洛丽斯夫人狠狠地踹上一脚。然后一旦你找到教室，那就要面对课程本身了。哈利很快发现，除了挥动魔杖、念几句好玩的咒语之外，魔法还有许多很高深的学问呢。每星期三晚上，他们都要用望远镜观测星空，学习不同星星的名称和行星运行的轨迹。一星期三次，他们都要由一个叫斯普劳特的矮胖女巫带着到城堡后边的温室去上草药课，学习如何培育这些奇异的植物和菌类，并了解它们的用途。最令人厌烦的课程大概要算魔法史了，这也是唯一由幽灵教授的课程。想当年，宾斯教授在教工休息室的壁炉前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去上课时，竟忘记带上自己的身体，足见宾斯教授生前确实已经很老了。上课时，宾斯教授用单调乏味的声音不停地讲，学生们则寥寥草草地记下人名和日期，把恶人莫瑞克和怪人尤里克也搞混了。教授魔咒的是一位身材小得出奇的男巫弗利维教授， 上课时，他必须站在一摞书上才够得着讲桌。开始上第一堂课时，他拿出名册点名，念到哈利的名字时，激动地尖叫了一声，就倒在地上不见了。麦格教授跟他们都不一样，哈利没有看错，他一眼就看出这位教授不好对付，他严格聪明。学生们刚坐下来上第一堂课，他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变形术是你们在霍格沃茨所学的课程中最复杂也最危险的魔法， 他说， 任何人要是在我的课堂上调皮捣蛋，我就请他出去，永远不准再进来，我可是警告过你们了。 然后他把他的讲桌变成了一头猪，然后又变了回来。学生们个个都被吸引了，恨不能马上开始学，可他们很快就明白，要把家具变成动物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呢。他们记下了一大堆复杂艰深的笔记之后，他发给他们每人一根火柴，开始让他们试着变成一根针。到下课的时候，只有赫敏格兰杰让他的火柴起了些变化。麦格教授让全班看那根火柴是怎么变成银亮亮的针的，而且一头还很尖，又向赫敏露出了难得的微笑。全班真正期待的课程是黑魔法防御术，可奇洛教授的这一课几乎成了一场笑话。他上课的教室里充满了一股大蒜味，大家都说这是为了驱走他在罗马尼亚遇到的一个吸血鬼，怕那个吸血鬼会回过头来抓他。他告诉他们，他的大围巾是一位非洲王子送给他的礼物，那位王子是为了答谢他帮忙摆脱了僵尸的纠缠。不过谁也说不上是不是真的相信他说的这个故事。首先，当西莫斐尼甘急不可耐地问奇洛教授是怎么打败僵尸的时候，教授满脸涨得通红，含含糊糊说起了天气。其次，他们发现他那块大围巾也散发出一股怪味儿。维斯莱家的孪生兄弟坚持说那里面肯定也塞满了大蒜，这样无论奇洛教授走到哪里，他都有了防护。哈利发现自己和大家也不过50步与100步之差，于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里许多人像他一样来自麻瓜家庭，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是巫师，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就连像罗恩这样巫师世家出身的人也不见得领先多少。星期五对哈利和罗恩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日子，他们终于找到了去礼堂吃早饭的路，中途没有迷失方向。 今天我们都有哪些课？ 哈利一边往麦片粥里放糖，一边问罗恩。 跟斯莱特林的学生一起上两节魔药课， 罗恩说。 斯内普是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都说他偏向自己的学生，现在倒可以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 但愿麦格教授也能偏向我们， 哈利说。麦格教授是格兰芬多学院的院长，但他昨天照样给他们留了一大堆作业。就在这时，邮件到了。现在哈利已经习惯了，可是在第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百十来只猫头鹰突然飞进礼堂，着实把他吓了一跳。这些猫头鹰围着餐桌飞来飞去，直到找到各自的主人，把信件或包裹扔到他们腿上。到目前为止，海德威还没有给哈利带来过任何东西。他有时飞进来啄一下哈利的耳朵，讨上一小口吐司，然后就飞回猫头鹰屋，和校园里的其他猫头鹰一起睡觉去了。但是今天早上，他却扑棱着翅膀，落到果酱盘和糖罐之间，将一张字条放到了哈利的餐盘上。哈利即刻把字条打开。 亲爱的哈利， 字迹非常潦草凌乱。 我知道你星期五下午没有课，不知能否在午后3:00前后过来和我一起喝茶。我很想知道你第一周的情况，请让海德威给我一个回音。海格， 哈利向罗恩借来羽毛笔，在字条背面匆匆写道。 好的，我很乐意，下午见。 然后就让海德威飞走了。 幸好哈利还有跟海格一起喝茶这么个盼头，因为魔药课是哈利进霍格沃茨之后最厌烦的一门课程。在开学宴会上，哈利就感到斯内普教授不喜欢他。第一节魔药课结束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斯内普教授不是不喜欢他，而是恨他。魔药课是在一间地下教室里上课，这里比上边城堡主楼阴冷，沿墙摆放着玻璃罐，里面浸泡的动物标本更令你瑟瑟发抖。斯内普和弗利维一样，一上课就拿起名册，而且也像弗利维一样，点到哈利的名字时总是停下来。 哦，是的， 他小声说， 哈利波特，这是我们新来的鼎鼎大名的人物。 德拉科马尔福和他的朋友克拉布和高尔用手捂着嘴痴痴地笑起来。斯内普点完名便抬眼看着全班同学，他的眼睛像海格的一样乌黑，却没有海格的那股暖意。他的眼睛冷漠空洞，使你想到两条漆黑的隧道。